把毒气还给收拾，出去快！ 你妈妈嚟，你上边执好晒啲嘢未啊？嘿，嘿，我执紧噶啦。啊，搞错，次次执亲嘢都咁卵尽嘅。啊，弊啦弊啦。各位早晨，你哋好，我系玛丽史密夫，系插班生。 头发好烦，咦？ 玛丽，我整好午饭啦，快啲落嚟食饭啦！嘿，佢搬嚟嗰啲嘢真系全部执好晒啦， 我就唔信啦。今朝我上去望过啊，啲纸盒一个搭一个都未喐过。 三位姨婆早晨，我今次唔好意思啊。 早晨啊， 八姨，不如等下帮你啊。 哎呀，得啦，唔使客气吓，唔该晒你，啲茶冲都好好饮。 系，三位姨婆等我帮你啊。 好彩冇事。 哦，好对唔住啊。 唉，好啦，唔紧要，等我嚟得噶啦，玛丽。 系。 等阵啊， 三老二婆， 唔该晒你。 系啦，请问我有冇啲乜嘢系可以帮到手噶？例如喺厕所啊？ 不过又好似难咗少少。<笑> 我都知同老人家一齐会好闷噶啦。 我唔系啊，我一啲都唔闷啊。 呢度冇电视，而且又冇游戏机玩。 我哋有电视啊，不过冇开啫。嗰部 古董坏咗啦。吓？ 哎呀，真系坏咗。等我叫电器师傅嚟整翻佢。 唔该晒你。 啊，系啦，寻晚你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嚟揾我哋啊。 真系嘅？佢哋系咪嚟啦？ 佢哋仲有好多嘢要做，话要过多一排先得闲可以嚟啊。 搞错、啊。 不过好彩你醒目，提早搬过嚟咋。如果等你爸爸妈妈翻嚟先一起搬过嚟啊，我肯定你赶唔切开学啊。 仲有成个星期， 眨下眼就过噶啦。一过咗暑假，啲细路就会翻嚟，成条村都会好热闹噶。 仲有咁耐，等到佢哋翻嚟，我都已经闷死了。嗯， 你睇下出边啦，天气咁好，出去野餐都唔错啊。 多谢你啊，白姨姨。 我要出席丧礼，丧礼要到黄昏之前先至结束。 系，嗯，细妹太叔叔啊，我想出去挥霍一阵啊。 佢喺度做紧嘢啊，你唔好阻住佢啊。 得啦，我知道啦。嚟啦，孔子，一齐去啊！ 我都知道你唔中意出去玩噶啦， 我出去啦。 你小心啲啊！ 睇下佢啊，咁有精神同活力，每次一见到新奇嘅嘢都开心到跳起啊！ 佢咁可爱，得人中意就系因为咁。 犀利大叔叔，咁嘅？佢去咗边度咧？犀利大叔叔， 有咩事啊？ 吓咗我一跳，我真的完全冇留意你喺花丛里面啊！ 因为园丁是花园的一部分。 犀利啊！请问我可唔可以帮你手绑啊？ 嗯？ 多谢你啊，西比太叔叔！ 小心啲，唔好整断。 系。对唔住， 我都知噶啦。细路同狗唔啱做园艺工作。 扫把，好啦，嗯，系啊，肯做嘅话，一定做到嘅。不过把扫把真系太大啦，好难扫啊！ 原来是人来的。刚才我以为是马骝，成头树叶的红色头发马骝仔。 喂呀，你怎可以对女仔咁冇礼貌的？ 啊，是啦，差点唔记得咗。 你好啦、啊。 你好啊，白姨姨。 是彼得啊，辛苦晒你啦。 彼得？ 妈妈叫我拿过来给你的。 唔该晒你啊！点解今日放假都唔出去玩下？ 我有工作喺身啊！ 你妈妈几好啊嘛？ 嗯，佢话佢今晚都会去村长嘅丧礼啊！ 咁我见到佢再同佢倾啊！啊，西庇太啊，麻烦你揸架车过嚟啊！ 呢度啊，呢度，呢度 啊！ 迟啲见啦、 哦！食唔食啊？好味，咁就有啦。黑猫真系惨，成日俾人话会黑住佢哋，天生系咁都冇办法咯。其实我都同你一样啊，天生啊红色乱毛头， 都系好惨，午餐都冇人同我一齐食，而且每次做少少嘢都好失败。我谂我成世人都唔会遇到啲咩好事噶啦。等阵啊，咪走啊，我仲未讲完噶。佢变咗灰色嘅，又变翻黑色嘅。我未试过入森林噶，吓、啊，等埋啊！我见唔到你，我会挡失路噶。咪住啊！咪叫住你等等咯。嘿，吓、全部敷晒嘅，吓、啊，有两只，咁我知啦，原来你哋两个系情侣嚟噶，吓、啊，佢哋做咩啊？名咧？问下西鼻太叔叔先，系咪好靓呢？我喺森林发现噶，系两只猫带我去揾到嘅，黑猫同灰猫，唔知佢哋喺边度嚟嘅咧？ 黑色嗰只系小天，灰色嗰只系小根，两只猫都系彼得屋企养嘅。 彼得？啊，嗰、那个男仔？ 猫本身唔属于任何人，只系啲人类话佢哋系属于自己。人类太自以为是啦！你第一次入森林就揾到啲花，咁真系好奇怪。其实呢种花叫做夜间飞行。 夜间飞行？ 嗯，系稀有嘅品种嚟。今次我都系第一次亲眼见到，只会出现喺呢个森林，而且每隔七年先会开一次花。传说话魔女一直去好多地方揾紧呢种花。 魔女？ 系，佢系魔女之花。 魔女之花。做咩事？啊！小天，你做咩啊？发生咩事啊？你系唔系同小根嗌交啊？小天，好啦，咁我知啦。你唔使再惊㗎啦。等听朝一早我再带你返去小吉度啦，好冇？ 小天，佢走咗啦。我谂佢一定系自己翻去揾小吉啦。 玛丽， 早晨，沙律姨婆。 早晨啊，玛丽，有一件事我想拜托你帮我，希望你唔会介意啦。 拜托我？系，梗系得啦。 将佢送去一个地方啊。 我知点做啦。 地址同人名我写在上面啦。 系，我即刻去送。 啊，仲有就系、是、今日好大雾，你千祈唔好入森林，会冻失路噶。 我知噶啦。 要小心啲啊。 赤管村51号彼得修。彼得好送唔送喺都要送去俾佢。 哦， 啊， 你好嘛，红发马骝仔。 咩马骝仔啊？其实我有名㗎，我叫做玛丽史密夫。 哦，原来你叫做玛丽啊。咩嚟 㗎？係沙律姨婆特登叫我送嚟俾你嘅。 哇、哦、红桑子果酱啊，犀利啊，我最喜欢就是赤管的红桑子㗎啦。好嘢啊。我一定要多谢佢先得啊。 嗯。拜拜啦，我而家赶住返去搵小天。 小天？啊。咪住啊，小天佢原来去咗你屋企啊。 但係今朝佢自己走咗啦。 小吉都一起啊，因为昨晚佢都唔见咗。 小吉都系，唔通佢哋入咗森林荡失路唔识翻出嚟？ 唔好入去森林啊！而家咁大雾，好危险噶。 你唔使跟住我、啊， 我都要揾小吉啊嘛，而且仲要揾埋小天。喂，唔好入去啊！大雾嗰阵绝对唔可以入森林噶。 啊，原来你惊，正一冇胆鬼。啊， 喂，你等一阵啦，红发马骝仔、啊！ 你好烦啊！你呢个蠢材啊，真系以为我中意自己红色恋帽嘅咩？其实我好想，其实我好想变走晒佢哋嘅。 玛丽， 唔好理我。 啊、但系你唔好入去啊！ 你唔好再跟住嚟啦。 哼，我先唔会啊！ 我绝对绝对绝对绝对唔会原谅呢个衰人啊！真系好大雾啊！小天，我冇估错，你果然嚟咗呢度。嗯，小天，嗰朵花。昨日嗰个地方喎、啊，小天，哈、啊，小天你点解要带我嚟呢度嘅？嗯，扫把，点解呢度有把扫把嘅？咁怪嘅。睇佢个样子都好残旧啦，嗯， 上面刻咗啲字喺度，睇唔明嘅。小天睇下，好嘢，大圣啱啱好啊，我可以用佢帮西庇太叔叔扫地啦。天最衰都系你啊！点解会咁样噶？系科嘅执嘢。发紧梦，哇！啲建筑物好大啊！ 真系离谱啊！俾你搞到乱七八糟啦！冇你收，今次我又有排执啦。不过我觉得你应该要上多几堂特训先得咯。你降落得太差啦，知唔知你搞到把扫把几可怜啊？好啦，冇事啦，乖啦，乖啦，乖啦，乖啦，好啦，就系咁啦。你搞到我好恨。好啦，呢度就系你嘅地方，你都攰啦，好好地休息一下。咁就乖啦，乖呀、啊、乖呀、啊！你完全唔识锡住啲扫把，咁样对佢哋系唔得噶。你同我听住啊，以后就要喺呢个地方降落，要严格遵守呢一条规则。 请问到底呢度系咩地方嚟噶？我好似冇嚟。 你听我讲先，我叫做法拿根，我喺呢度好耐噶啦。以前教大家骑扫把，而家接管咗同埋打理呢个扫把场。 其实我系想问咧，到底呢一个地方？ 得啦，我知啦，我知啦，你一定系新学生嚟啦。 新学生？咩意思？ 同学，你唔好再扮傻得唔得？明明带住一只魔使者，仲话唔系学生。 魔使者？唔系啊，佢叫小天。 哦，系上堂嘅钟声啊！快啲啦，你再唔行，迟到就要接受好严厉嘅惩罚噶啦！ 喂，你等埋我啊！咁我好多人惊啊！仲居然话小天系魔使者都有嘅。 嗯，佢点可能唔系魔使者？睇下佢系只典型嘅黑猫，对眼仲似足绿宝石咁靓。咁跟住，如果我冇估错，你一定想同我讲，你根本唔系魔女啦。 魔女？ 仲讲，快啲行啦！如果生生第一日迟到，系好大件事噶。 头先我咪话咗，我唔系生生嚟噶咯。 好啦，我哋到啦。 啊，好气啦！小天， 在大学里面要绑实你的魔使者，不可以被他乱走的。 你说大学？ 是，就是安道大学。 是安道大学？ 这里很犀利的，有很多很出色的魔法师都是经过这道门通过成功之路的。而且这间大学的历史悠久，在有龙的年代他已经在这里。啊，是啦，我要读这间大学的校规给你听。你看清楚安道大学校规第一条，你需熟读校规，如果不是后果很严重。 后果很严重？ 得未？开始读啦。非法擅闯大学者要惩罚变身。到你读。 非法擅闯大学者要惩罚变身。 嗯，这条校规是说任何人未经批准擅闯大学会被变身成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嘢。快啲去啦，校长想亲自同新生介绍校园啦。 喂，等阵啊。 之后我哋会再见㗎。 佢抌低我一个人。係咪应该入去呢？好古怪啊。啊，嗯，可能他们搞错了，一定会放我走的。放心了，没事，不用怕，不用怕。 你嚟到安道大学，你是我哋嘅新同学系咪？ 啊，唔系，其实我， 嗯，有黑猫做魔使者，仲有红色头发。 唔系，我只系， 唔通你系非法闯入呢间大学嘅？ 我系新嘅学生嘅夫人。 好好啊，真系非常好。 你好，我就是马宝春校长。咁你叫咩名啊？ 我是玛丽史密夫。 好欢迎你来到安道大学啊，玛丽史密夫。 是。 我呢间安道大学只会收世界上一流嘅魔法精英入读，系最顶级嘅魔法大学嚟噶。 你话魔法大学？ 跟我嚟啦，等我带你参观下学校嘅环境啦。学校会喺日头储起阳光，所以就算到咗夜晚，呢度都会阳光普照。 好靓啊！ 你系咪好中意呢？ 马宝春校长嚟咗啊！ 小天，睇下。 马宝春校长，你好啊！ 你哋几好啊嘛？ 仲有电梯，真系好犀利啊！ 佢哋系用电力推动嘅，呢度所有嘅电力都系魔法变出嚟嘅。 咁嘅做咩啊？ 首先我哋去参观一下各个年级嘅上堂情况先。 啊！ 呢度就系一年级嘅班房嚟啦。老师喺度教紧啲学生骑扫把。如果想挥洒自如咁骑扫把，起码都要练翻一年嘅时间以上先得。 真系噶？ 不过你就唔使上扫把堂啦。 啊？ 我睇过你骑扫把，你已经掌握到窍门啦。而家我要带你去睇一啲更加专门嘅课堂啊！ 专门？ 魔法航空学、魔法历史学、魔法化学，就算系魔法都一样分好多嘅专科。不过你一定要学识我哋安道大学最引以为傲，而且系喺魔法化学之中最高超嘅变身魔法。 变身，犀利啊！但系咁咪一日到黑都要温习咯。咁会唔会有运动会同埋学校旅行噶？ 咁就当然有啦，我哋有好多康乐活动噶。学校注重心灵同身体嘅健康，呢两样嘢缺一不可，所以我哋都会重点培育。你见到啦，呢度有好多设施俾你锻炼体格， 好犀利啊！ 呢度就系学生嘅饭堂，喺呢度魔法会令所有嘅学生可以随时食到佢哋想食嘅嘢。 居然用魔法煮饭，实好好味啦！ 其实我话你知啊，你似乎拥有超凡嘅才能，你自己唔知，而且仲系出类拔萃嗰种。 才能系咩？ 你嚟得呢度就会系咩啊？做魔女嘅才能啊！你手上嘅烙印就系最好嘅证明嚟啦。 吓、啊？你系话呢个？ 我一睇就已经知啦，你肯定系百年难得一见嘅天才嚟啊！你咁细个就可以驾驭到扫把，仲将拥有绿宝石眼睛嘅黑猫驯服成魔使者，就证明你系啦。 我面都红晒，我不嬲都唔惯俾人赞噶。 哎呀，你系天造之才嚟噶！连头发都是烈焰的火红色、 啊、 你知不知道、啊、几百年来红发魔女都是最犀利的，这种发色是所有魔女都渴望拥有的烈焰火红色、啊、只有天才才会拥有这种发色。这里就是学校实验室，二年级开始就要做好多化学实验。 化学唔系学魔法咩？ 系狄博士教嘅科目啊！佢都系个天才，亦都系我哋安道大学最出名嘅魔法科学家。你竟然唔识佢？ 吓、啊，我识，我梗系识佢啦，系嗰个博士啊嘛。 嗯，等我介绍你识啦，博士，狄博士， 搵我有咩事啊，马校长？我分析紧前几日嘅实验结果，呢两日真系忙到唞唔到气啊！你走嚟阻住我做嘢，系咪有等同价值嘅理由先？唔使我讲，你都知啦。魔法实验系需要极之精准同巧妙嘅计算，然后我哋先可以定立周详而唔会出错嘅计划噶嘛。 哇！ 等我嚟介绍啦，佢就系新入学嘅马利史密夫，系我哋魔法界嘅明日之星啊！你睇下佢啲红色头发先啦。 系，红色非常好啊！炼制炎者之石，如果见到红色，即系代表完成。通常过程会由黑发变成白发，跟住最后先变成红发。而红发系最犀利嘅。打下招呼先，你好啊，玛丽。 好高兴认识你。 佢就系迪博士啦，博士一直致力研究化学同魔法嘅融合。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天才。在伊塔巴拿这个近代语言里面，他们叫虚拟世界做龟形，而在古代艾塔语言，他们叫魔法近似直做壳形，基本上两者是没有抵触的。不过我想你答我，那在生物学上的核酸抗安他们反应，我们应该用龟形定是壳形去理解它的存在背景呢？ 要用 是乌龟定是壳？ 应该乌龟啩？ 你说乌龟居然不可能的啊！我原来系啊，你讲得冇错啊！佢帮我哋开拓咗新嘅思路啊，校长，佢真系一个天才嚟啊！ 原来你对化学都有研究噶， 少少啦，理科外比较好啲嘅。 好嘢，跟我嚟，而家我带你去最高年级参观下。 系。哇！ 我哋嘅最高年级就系喺呢个展示厅上堂。 吓、啊？但系冇学生喺度嘅。 照咁睇嚟，非常成功喎、啊。 嗯？哇！犀利啊！ 这一堂所有学生练习紧隐形术， 不如你都试下咧。麻烦你，鸠鸠同学，借你个球俾我啊！ 咪住，我一定变唔到噶。之前我都冇试过。 记住。 啊！啊！对唔住啊，小天。 你望住个水晶球，然后集中精神。 啊！花嘅录音啊！ 嚟啦，玛丽小姐，而家你要做嘅系将自己嘅细胞分解到无意识状态，然后再用你嘅融合魔法，试下将自己喺大家面前消失。 哇！好啦，我点都唔知会变成点。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 佢开始消失啦！ 真系好犀利啊！ 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点解会咁噶？咪 住啊！点会咁噶？唔通佢居然超越咗隐形术，到咗另一个境界？咁高超嘅魔法，我想知道底你喺边度练翻嚟噶？ 头先真系太神奇啦！我喺度咁多年，终于俾我今日喺度遇到你一种罕见嘅天才啊！ 我唔系啊， 红发魔女流嘅血，法力系特别强嘅。 我知道啦，头先佢嘅招式好犀利啊！ 乜好犀利咩？其实我头先只系用咗大约四成嘅力量咋。 咩话？难以置信啊！ 真系好啦，我哋安道大学一定会再创高峰。我哋有你呢个天才魔女做学生，实在太荣幸啦，绝对系我哋嘅福气啊！ 系咁，我要请大家多多指教啦。 请各位同学热烈欢迎世间罕见嘅魔法神童玛丽史密夫入到我哋安道大学。 放心啦，唔会有事噶。我谂我应该可以做到魔女嘅。哇！我个心一直卜卜跳啊！ 你跟我去校长室先啦，玛丽，你要帮我填张入学表格 啊！系，真系荣幸啊！ 好啦，我走啦，我仲要赶住继续研究变身魔法嘅嘢，迟啲见。 变身魔法？ 呢个系隔万房。 所有变身魔法的实验品都保存在里面，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啊 嗯，呢啲细路样本肯定系最好嘅教材。 唔使几耐，你就会明白，令冇能力嘅生物拥有魔法，其实系非常之有用嘅变身魔法实验嚟噶。 你话系变身魔法嘅实验？啊！小天， 佢做咩？你唔好俾你嘅魔使者走咗去啊！ 好对唔住啊！头先系咩声嚟噶？ 科学同魔法嘅成就好多时都建立喺失败之上嘅。 失败？ 咁梗系啦，失败都系一种成果嚟嘅。就咁先啦，我要告辞啊，玛丽小姐。太阳落山月华升，月落星沉太阳初升，几个钟头之后再见呢，拜拜。 我哋行啦，玛丽小姐。趁仲未天黑要快少少啦。 是。 入学表格在哪度？入学表格在哪度？ 不好意思啊，你上去楼上等我一阵得不得啊？ 哦，是。 老实讲啊，你真的吓我一跳啊！你梗系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有超凡的才华啦。你应该看到啦，楼上放满了好多祖先留下来的魔法古董，而你的天分呢，将来一定会用得着他们的。 犀利啊！ 哇，真是奇怪了，精英的入学表格明明是放在这里的。 是夜间飞行？咒语的精髓，驱除黑暗的咒语，东西的咒语，医肚痛的咒语，转移敌人攻击的咒语。原来魔法大全。 好啦，明日开始，你就是我哋安道大学的学生代表，你要加油啊！ 咁嘅，咁嘅，点解噶？ 你有足够的资格，比呢度任何一个学生都更有资格代表大学。啊，系啦，不如咁咧，由你嚟做学员制嘅委员长，你话好唔好呢？ 其实 而且你仲可以带队去研修旅行，横掂你迟早都会代表我哋学校出席魔法学会噶啦。你可以施展出冇人比得上嘅超高难度魔法，你一定可以。 其实校长，你误会咗啦。 误会咗？ 嗰啲法力唔系我施展噶。坐住扫把在天上飞，在大家面前消失隐形，全部都是靠那朵神奇的花。 什么花？你在说什么花？ 不好啊，其实 刚才你在说那朵神奇的花。 你 现在是不是有那朵花？你后面收了什么东西，即刻给我看看。到底你攞住啲乜嘢？ 冇啊，咩都冇。 即刻俾我睇下。呢啲嘢係咩嚟？呢种文字我从来都冇见过。赤管村51号彼得修咁样。 应该係嗰个男仔嘅花。所以其实我都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这样的。他这方面应该很有天分， 我谂一定仲犀利过我。 呢张纸可唔可以暂时俾我保管？ 梗系得啦。 系咁，我而家去攞入学表格俾你填啦。你填好咗之后咧，麻烦喺听日亲自带翻嚟交俾我。 系。系啦，你哋送到我嚟呢度就够噶啦，我自己翻去得啦。今日真系好多谢你哋啊！ 下次我哋可以倾下非利奥功能嘅不连续性啊，玛丽小姐。 翻下跟嚟啦。 啊，系我把扫把啊！ 睇下，你嘅主人已经平安翻嚟啦。 但系点算好啊？我唔识路翻屋企喎。 你放心啦，你把扫把认到路翻去嘅。 咁就好啦。系咁，要拜托你啦。不过今次要飞慢啲喎。小天，翻屋企啦。小天，佢做咩啊？ 或者佢好鍾意呢度，唔想翻屋企都未定。大部分猫对魔法都好着迷，可能佢都系因为咁先唔想走。 喂呀，要走啦，小天，我想又咁快得咁快翻屋企啊！求下你啊！ 好啦，记住你要捉实把扫把。 系。 点解嗰支扫把？ 啊！ 记住要对把扫把好啲啊，知唔知啊？翻去啦！ 咪叫咗你唔好飞咁快啦！ 居然会有个咁犀利嘅魔女报到我哋嘅大学，将来佢一定会为安道带嚟希望。 嗰个女仔知道魔女之花嘅下落， 系咯？呢样真系估唔到。你讲咩话？佢知偷走咗个魔女之花嘅下落？ 系啊。 咁点解你仲要放佢走啊？啲花咁重要，如果我哋有嗰啲花， 唔紧要嘅。佢留低咗重要嘅线索。同绑咗绳嘅猫一样走唔甩嘅。 点算好啊？我偷咗魔法书。小天，你冇事啊嘛？你系咪嬲紧我啊？嬲我偷书啊？我唔系有心噶，我当时真系惊到失晒魂，都唔知点好。佢哋凶神恶煞，我以为佢哋会食咗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算哪个都一样会。魔法已经消失咗啦，即系个梦已经发完啦。小天，佢自己走咗，猫都有情绪病。 终于都回来了， 沙律姨婆，真的好啊，我不是发梦。 玛丽，你担心死我了。你看看你啊，慢慢吃啦，还有好多啊。 超级肚饿啊，白姨姨！ 我估你今日一定系过得好精彩啦。 系， 都算是啦。嗯，真的好难令人相信，全日我的心都宝宝咁跳啊。 点都好啦，你担心死我哋啊，下次一定要早啲返嚟啊。 唔好再话佢啦，白姨姨，人生会遇到奇妙嘅事，系咪？ 不过我哋嘅屋企先至系最好嘅。 我哋屋企， 好味啊！你填好咗之后，麻烦喺听日亲自带翻嚟交俾我啦。我先唔会翻去啊！ 你梗系一直都唔知道自己有超凡嘅才华啦！你肯定系百年难得一见嘅天才嚟啊！你就系我哋安都大学嘅学生代表，一定要好好加油！ 嚟啦，我嚟开门啦！咦？西鼻太咁夜系咪有咩事啊？ 彼得佢唔知去咗边度啊？ 彼得， 彼得做乜嘢啊？系咪有咩事啊？ 唔见咗佢，佢好似失咗踪啊！ 点会失踪噶？ 我揾到佢嘅单车，就留咗喺森林嘅入口度。 喂啦，今日咁大雾，佢入咗森林玩， 咁而家点算好啊？ 冇事嘅，彼得佢好聪明，应该好快就会翻嚟噶啦。 放心啦，我去叫所有村民帮手去揾佢。 你自己都要小心啲啊！ 你代我问候彼得嘅妈妈啦。 好，我行啦。 彼得佢竟然自己走咗入去森林。小天。 玛丽斯密夫，你这个假魔女，你竟然讲大话呃我，够胆玷污我们安道大学神圣的校舍，你身上一滴魔女的血都没有，但是就冒充魔女，反而这个男仔就懂趁着大雾偷偷闯入来。 彼得， 我这么容易找到他，真的多谢你，全靠你的提示我才会这么轻松。好想救佢咧，想救佢就即刻俾魔女之花我，好简单啫。你将你手上嘅花俾我，我就即刻放咗呢个男仔。但系如果你唔俾我嘅话，仲记唔记得校规？就系非法闯入者要惩罚变身。拜拜啦，你要好好保重啊！ 是我连累了他。知噶啦，我一定要救佢。 澄清咖啡唔可以俾人知噶。小天，飞去安道大学啦。 玛丽，你在这里吗？这里是…… 好了，小天，我哋去啦。等埋啊！ 好欢迎你嚟到安道大学，玛丽史密夫。真系估唔到我哋咁快又可以喺度重聚。 系啦。仲快过施展完基尔文魔法之后嘅反应，太神奇咧！ 你快啲放彼得走啊！ 你真系带咗嚟呢朵魔女之花，对新同学嚟讲太危险啦！快啲俾我哋！ 彼得而家喺边？即刻放咗彼得出嚟！好啦。 你做得好好啊。啲花真係靚得好緊要。 停手啊，放开我。你做咩啊？ 即刻带佢去夹板房。佢係好重要嘅实验品，半个阵小心啲啊。 算好啊，小天。小天，咩嚟噶？新魔法的实验品来的。我试上次说那些失败的作品原来就是你们困住在这里。太过分了。小天。小天，那些是什么来的？ 小吉，系咪小吉啊？我明啦，原来小天一直想我嚟救佢个女朋友出去。对唔住啊，小天，我而家都唔知点算好。 臭魔女，快啲放我出去啊！ 彼得， 系玛丽啊？点解你会喺呢度嘅？玛丽，喂，你冇事啊嘛？啊， 对唔住啊，彼得。 喂， 系佢啦，肯定冇错。而家有佢就行得通啦，我哋可以重新再启动变身实验嘅最后阶段。好嘢，终于揾到呢朵花啦！ 蝌蚪变成青蛙，虫蛹变成蝴蝶，我哋有呢啲花，实验成功之后，唔使几耐可以令安道大学所有嘅学生都拥有强大嘅魔法。 用呢啲法力就可以改变世界。 我等咗呢日好耐啦，我哋绝对唔可以重复上次嘅惨剧，今次一定要令魔法实验成功先得。 你大可以放心，因为今次我哋嘅实验品比上次后生好多，一定成功。 越清纯嘅细路就越容易变身，希望成功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讲得好啱啊！清纯嘅细路比任何人更加容易吸收魔法。我系时候走啦，即刻去准备实验。 对唔住， 都唔紧要啦。真系要变嘅话，我希望佢哋可以将我变做一个大人就好啦。我可以帮到我妈妈，等佢唔使咁辛苦，可以享福。如果我识得魔法，对我嚟讲咁反而仲好。唔系净系得你想改变自己嘅， 彼得， 好啊！呢个地方一定会有出口嘅。我一定要翻屋企嘅，要一齐翻屋企。 彼得， 好痛啊！ 你冇事吗？ 我哋仲要一齐翻屋企嘅，同埋小天小吉一齐翻屋企。 嗯， 好啦。系啦，玛丽，你系点嚟呢度噶？ 我系坐扫把飞嚟噶。 扫把？你讲真噶，玛丽，咁即系你识用魔法啦？ 嗯，净系得今晚用到嘅啫。吓、啊？ 哦， 啊系啦，今晚我系个魔女嚟噶。 咩话？ 行快啲，我哋要尽快带两个细路去实验室做魔法实验。细路系好难预测嘅生物，要确保所有嘢都顺利。 开锁嘅咒语喺边呢？唔系啊，都唔系呢个。 你睇得明咩？ 咁破门嘅咒语呢？唔得，要解除动物身上嘅咒语先。 咒语？咁用魔法系咪要念咒语噶？ 应该系嘅，但系都要你本身有魔法嘅力量噶。 魔法嘅力量？咁你喺边度揾到魔法嘅力量啊？ 揾到啦，呢、這个、可以解除所有魔法嘅咒语，有咗佢，大门会打开，所有嘢都还原。 阿玛丽， 佢做咗啲咩咧？ 小吉，玛丽， 小天，小吉， 点解会咁嘅？你头先做咗啲咩啊？ 我用咒语解除咗我动物身上嘅魔咒，而家连大门嘅魔咒都解埋啦，我哋快走，行啦！ 哇！ 咩事啊？ 呢度好危险啊！我哋行另一条路啊！ 点解？冇可能噶！我响大门落咗魔咒噶喎！呢个系警长嘅魔法锁，冇可能解得开噶！ 外边做乜咁嘈？点解会走晒出嚟噶？ 拿下奇拉希， 唔见咗，佢偷咗我本魔法大全。 好嘢，嗰度大门打开咗啦，玛丽。 哦，喺呢边啊，蠢材。 呢度边度嚟噶？ 彼得。 所有动物都由嗰度逃走啊！ 是不是那两个小孩搞成现在这样的？ 那个玛丽偷了我本魔法大全，简直是场大灾难啊！ 可恶啊，已经没路走，一定要跳了。 啊， 我们跳了。 喂，不要住啊， 新同学。 扫把仔， 激死人啊！咪叫咗你唔好乱咁拍扫把噶咯！我话要将扫把拍喺扫把墙噶嘛，你唔记得咗咩？ 法莱根先生， 而家啲后生仔完全唔爱锡扫把，真系离晒谱嘅。不过好奇怪，今日到底咩事呢度咁热闹？ 唔该晒你啊，法莱根先生。 你个法牙根啊！ 佢真系成古不化。 坐上嚟啊！快啲坐上嚟啊！ 醒咗！ 啊！实啲啊！你要坐稳啊！ 唔使自走， 右边都有得看到嘅。玛丽，你自己走先啦。吓，走啊！ 彼得， 佢天真无邪，双眼好纯真，细路的确系最好嘅魔法实验品。 系啊，呢个细路好。 即刻放开我！ 只不过我一定要去找回我的魔法大全才得。现在这本书在这个细路手上，我怕迟早会爆发大灾难。 返去啊！即刻带我返去啊！扫把仔，你乖啊！你为什么不听我话？到底你想带我飞去哪里啊？那个岛仔？ 哦， 哦，扫把仔，啊！是哪个的家呢？啊 啊、你终于都回来了，欢迎你小姐。 叫我小姐？原来呢度就系你嘅屋企，系咯，我叫你翻屋企，所以你就、啊、 小姐实在太耐冇翻嚟啦，可以见到你真系好开心啊！已经过咗咁多年，小人以为小姐你永远都唔会再翻嚟屋企啦。好啦，请入嚟啊，休息啦，小姐。 打搅晒啦。自己走入嚟应该冇事啩？呢间房好靓啊！嗯，咁多相嘅啊，系校长同狄博士嚟、啊。小天，唔可以噶，呢度唔系我哋屋企啊。呢本系呢、这个系小吉变身之后个样嚟嘅，原来呢本系变身实验嘅笔记。呢一种做法唔可以原谅。呢啲系咩嚟？ 玛丽， 我好对唔住啊，我偷睇你嘅。啊，原来系块镜嚟噶咋？块镜做咩啊？ 玛丽， 点解沙律二婆？啊，点会咁噶？ 我以前系住喺呢间屋度噶，太好啦，系扫把带咗你翻去。 呢度系二婆屋企，你识扫把仔，点会咁噶？ 话我听，你手上系咪有夜间飞行嘅花？ 冇啊，俾校长同博士抢走咗。 系啊，我都估到啦。 沙律二婆究竟系咩回事？玛丽， 听住，嗰班人一直企图策划紧一啲事， 系会危害世界嘅事。 犀利啊！ 呢件已经系好耐之前嘅事，我喺校长同博士手上偷咗魔女之花嘅种子， 偷咗种子。 在那个时候，学生都好爱戴校长同博士，他们是很有心的教育家和出色的科学家。只不过有一天我发现了那朵花，然后将朵花交了给他们。由那天开始，校长同博士都变了。他们两个沉迷魔法实验，不断研究那朵花的魔法种子。那朵花隐藏着强大魔力，而校长他就利用花的强大魔力将学生变种，他想令所有学生拥有更加强大的魔力。不过实验失败了，魔法力量一下子爆发出来。那一刻我唯有偷走剩下的种子，用尽一切办法逃离这间学校。 绝对不可以让他们再重蹈覆辙。这个世界上有某些力量是人类不可以滥用的，只可惜他们两个狂妄自大，以为自己可以驾驭那种强大的力量，结果酿成灾难。 是这样，如果魔女之花坐落在他们手上的话，那你会 他们很可能会 彼得啊， 玛丽，放只手上块镜度。 咁样， 而家我已经唔再系魔女嚟啦，所以我将佢交俾你。 系夜间飞行， 佢系最后一朵花啦。你听我讲，你嘅法力已经差唔多用晒噶啦， 你要用呢朵花嘅法力翻嚟，要小心啲。如果冇咗佢，你就永远都翻唔到屋企啊，玛丽。 我不可以走的，我一定要回去找他，我们讲好了的，我们要一起回家，我要回去找彼得，跟他一起回来。 彼得， 我要用最后这朵花的魔力去救彼得，一起回家。 玛丽， 是校长。 好对不住啊，玛丽，现在我已经帮不到你什么，不过我信你会做得到，我会等你回来。 嗯，你放心啦，我会冇事，一定会翻去赤管村嘅。 玛丽，玛丽，原来佢匿埋咗喺呢个地方。你唔使旨意走得甩啊！ 我哋去啦。 给翻本魔法书我，把你史密夫。 傻瓜仔，你要加油啊！带我去彼得啦！ 佢嘅法力仲系咁强，唔使旨意走。 彼得一定就喺嗰度啦。 好啦好啦，正式交战啦！你翻本书我， 个袋，个朵花，俾翻我！ 你喺度讲咩啊？魔法大全同花都系属于我嘅，你再一看小的。仲有法力，应该快啲走先啱啊嘛！真系估唔到佢居然仲喺三袖收埋魔女之花，啲细路真系好得人惊。 求下你，撑住啊！我快到噶啦，走啊，睇过你啊！消失咗，小天，啊，傻瓜仔，啊，惨啦，快啲影响我啦， 扫把仔。冇错，系啦，我同大家讲好咗噶。我哋要一起回家，回去赤管村，要一起回去。上唔上到去呢？好多谢你嚟到呢一度够啦。扫把仔，多谢你，多得你我先可以嚟到呢度咋。我就快到啦，彼得。应该点做好呢？小吉，你冇事就好啦。彼得喺边啊？你想我跟你入去树入边？ 帮我将佢放入去围老大插咗度。 系夜间飞行啊！ 等咗啲客好耐，我哋终于都进入变身魔法嘅最后阶段啦。为咗呢一日，我哋花咗好多心血、精神同时间，而家终于都到咗收成嘅时候啦。 这个咁清纯嘅细路会将所有魔法都吸入去身体里面，好快所有人类都会识魔法，咁你个世界就会多姿多彩。 讲得啱，我哋会改变呢个世界。 唔好啊！ 真系好靓，好感动。 快点叫他还愿了，救命啊，请 走啊，怎么会这样啊？ 哋唔系实验失败，呢个系预期之中嘅反应。咁嘅， 点解佢会用紧噶？ 哎呀，我估唔到会咁噶，快啲打开佛门！系啦， 仲未完，未完噶。 我的梦想和希望都没了，博士啊，快点想办法啦！ 玛丽， 彼得， 现在他还处于变身的第二阶段，你应该还可以控制到的。 上次一模一样啊！ 唔得啦，今次一定要解除魔幻。 咩话？ 我哋要解除所有魔法先得。 系咁啊，魔法大全啊！ 唔好啊，校长！如果你解除所有魔法，咁我哋嘅努力就全部白费晒噶啦！ 喺边度？边度啊？ 校长！点解？点解会咁样噶？佢嘅魔力俾只嘢吸走晒。我一直精准咁计算同进行实验，点解会搞成咁噶？ 解除所有魔法。 哦， 玛丽， 彼得，仲有小吉，你哋都冇事啊？小天， 你睇下，我揾翻你个袋啦。但系你嘅扫把同外套，我揾过晒都揾唔翻啊！ 唔该晒你啊，彼得。 系咁，我哋点先翻到屋企啊？ 到底要我讲几多次啊？唔可以四围拍扫把啊！点解你话极都唔听噶？ 法华根先生， 哦，你咪嗰阵嘅。 变啦，你嘅主人喺度啊！ 啊，扫把仔，你点样？你冇事啦？ 嗯，激死人！你哋啲人成日都唔爱食扫把，冇爱心。 真系好多谢你啊， 犀利啊！ 我有啲担心啊，佢哋冇事啩？ 嗯，你话校长同博士啊，佢哋一定冇事啦。佢哋系魔法师嚟噶嘛，实有办法救到自己嘅。 讲得啱啊，佢哋两个唔会咁容易就放弃嘅。 咦喂，你头上面嗰粒系咩嚟噶？ 嗯，吓，系夜间飞行啊。 哦， 但系而家我已经唔再需要用到佢啦。嘿， 哦，头先咩嚟噶？ 坐稳啦，好快噶，今次系我最后一次用魔法。 哇，快啲，快啲，冇俾咁快啦！ 魔法はいつか解けると僕らは知ってる。月が咲いて太陽が今枯れた。傘を差し出す君に映る僕は濡れてない。水たまりに映る僕は雨に濡れてた。幸せのような涙が出そうなこの気持ちは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パブロスキーズの夢を見て起きた涙が頬で乾いていた。虹がかかる空には雨が降ってたんだ。虹はいずれ消えるけど雨は草木を育ててゆくんだ。虹がかかる空には雨が降ってたんだ。いつか虹が消えてもずっと僕らは空を見上げる。真っ白な夜に遠くを走る汽車の影、静寂と僕ら残してすぐ去ってく。逃げ出したいような心躍るようなこの気持ちは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鏡の前で背けたのはずっと昔のことのようで。虹がかかる空には雨が降ってたんだ。虹はいずれ消えるけど雨は草木を育てていたんだ。虹がかかる空には雨が降ってたんだ。 Rasne nayo con amelo ki sera wo agete kita koto がかかる空には雨が降ってたんだ虹はいずれ日焼けと雨は草木を育ててゆくんだ虹がかかる空には雨が降ってたんだいつか虹が消えてもずっと僕らは空を見上げる雨が止んだ庭に花が咲いてたんだ きっともう大丈夫そうだ次の雨の日のために傘を探しに行こう